好，嚟到我他餐呢度，迟咗一个礼拜嘅东京游戏展特辑。 边有迟啊？你啱啱个礼拜先完，即系你谂下啦，系上个礼拜系咪我冇记错系17至20号，即系星期四节日啦。咁我哋唔会未完收礼拜日就录音噶，咁隔一个礼拜都算 OK 嘅。 OK 啦，同埋佢话嗱，佢就话系史上第二多入场数。但系我睇我翻查睇完个 list， 跟住我因为我本身就主要我收料而家主要系睇餐厅料啦，嗰啲各大嗰啲咧新闻嗰啲新闻网站，但系嗰阵我又唔觉得佢咩特别料啫。 唔系咁讲真，佢好即系好主多，即系好主要好多都系啲 app game。咁你同我唔玩，唔代表啲人唔玩，即系可能即系咁讲，我睇呢、這个咩啊嗰啲实际上嘅。即係香港市場又好，或者係可能外國市場或者日本市場都好，你香港嘅玩家唔係好熱衷話追嗰啲日本嘅 app game 追咁多，因為你講真係派虛寶，你唔通特登香港人飛去日本攞咩？即係都有，但係唔多。咁你日本嗰啲，你天入完，你而家住東京都唔係太，就算可能隔離遠都好，喂，去一去個場，喂，攞幾個虛寶，睇下女，睇下 game OK 啊，係咪先？ 嗯，咁。嗱，今次新即係如果同先講咗同我哋會比較我啲老鬼有興趣啲嘅啦，人龍咧就真係俾講中咗啦，因為依件事 咧、即係講翻好笑，應該講翻咩咧？咁大家都知之前係出咗零啦，即係受歡迎啦，即係其實今年三月嘅事啦，五月出中文版啦，咁大家又吹喂，究竟可以再出點？其實我記得我之前好耐之前都同你講過話，佢、出得零，用得你嘅 engine 即係做出嚟啦。佢冇理由佢咁一次過就收夠籌嘅，因為你同埋零入面即係好多都係神，我未玩曬唔知啊，好多神室丁嘅啲 element 噶嘛，咁佢冇理由用完一次就唔用咁蠢嘅，咁、我咪會同你講，都隔咗一代都咁多年啦，佢要攞現有嘅嘢再加少少嘢去做呢個 remake， 其實好合理嘅，即係因為佢要喺最短時間出一隻出嚟叫做我唔好叫壓錢叫做回籠啦，你都知做個 engine 都要錢㗎係咪先？即係結果真係我哋。講笑咁講就真係中咗，不過佢呢只叫做極啦，即係叫人中之龍極，佢就話係初代嘅 remake， 咁咧內容方面佢就冇 detail 講過，總之就係話即係 HD 化啦。其實因為而家呢只咧，我諗佢嘅 engine 應該完全都係用翻零嗰個，因為佢係 P3 P4 一齊出嘅，咁就係話主要有三個重點，即係除咗畫面靚啲之外咧，就係話會講多啲關於嗰個反派係咪叫做是不是錦山啊？ 錦山章， 即是他說會再深入描寫他和同生一馬和錦山章之嘢之間嘢，而錦山章點解會由中變奸，即是會講呢一個 point 啦。第二個 point 就是會更加多真道嘅嘢啦。第三個 point 就是咪會講多啲嗰兩姊妹，即是100亿日元，即是牽涉事件嗰兩姊妹嘅事。咁其實呢我覺得呢三點入面呢其實最重點就是真道，因為呢大家都知道人龍零呢即是將真道捧成嘅。即係嗰個 招目 讀唔係啊，直頭已經超越咗同西馬大家對呢個真島好有興趣啊，所以我覺得咧喺直機入邊咧真島氣氛會加上之餘咧，難聽啲講句，佢再加啲真島回憶都唔出奇噶，即係其實係補完翻真島喺零冇講到嘅事咯。 因為真島本身佢最其實真嘅，因為佢第一集出嚟就其實第一次喺人龍第一集出場就已經好搶戲噶啦，佢就有心嘅，就特登就係拖到拖到去第二，開到好似係拖到去今次人龍零先俾你用。其實佢之前都有自由，之前我好似係人，佢都係佢 NPC 或者係 每一集都有嘅，都有。 佢好搶戲噶，真到興貴。佢拖到佢就係佢拖到第三第四集佢先。 其實呢個我覺得真到其實同另一個遊戲嘅一個角色好似，即係邊個？ 邊個？ 即係 MGS 嘅 Ocelot 其實一樣嘅，即係咧佢又唔係話完全主角，佢係一個算是同主角一個 rival 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係咧，永遠都係呢個小強嚟嘅，永遠都死唔去嘅。 但係佢又唔係，但係佢又永遠唔係主角。 但係個樣其實我覺得兩個樣都好似咯，都係衰衰格格咁樣咯。 佢咧就係一路搶戲啊！佢就一路擺落去。我記得印象中第一次即可以用佢做，應該係咪好打喪屍定係？係 啦， 打喪屍。第一次係可以用佢嘅，但係跟住咧，佢一路跟住就去到維新。 咁佢都唔 係 嗰個角色。 維新都唔係用佢添啊，佢都只不過佢配角咋。係去到真係人，真係當係真係主角。style 擺出嚟咧，就去到先去到人龍零先係主角嚟嘅佢。咁就佢呢樣嘢就擺明吊你噶啦，因為呢個角色第一集出嚟時，佢由形象佢到佢一出嚟搶戲搶得不得了。 其實講真嗰個，雖然話人龍而家係我記得 係 2004年嘅。 唔係嗰樣就係佢今次重點就係、是、佢要將諗辦法喺人龍一裏面兜翻思路裏面啲劇情。係 啊，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如果因為而家係11周11年，因為我記得2004定2005年啊，10周年啊，咁上下啦。咁但係咧， 之前佢咧就出咗只 HD， 而家啲 fans 就話：喂，啱啱先出完 HD 無啦，你又出呢個 R 錢，咁如果佢呢極極，佢唔係加好多新嘢落去咧，啲人就受會鬧。咁同之前 HD 有咩分別咧？係咪先？ 所以定價嘅，首先就係錦山章同埋，因為錦喺歷靈裏面咧，錦山同埋真島係好多氣，幾多氣氛嘅。你要諗辦法將，即係最簡單就係、是，如果重，如果 Metal Gear 係重出嘅話，你又少到，即係少到假設啊。佢有辦法就接翻將佢將誒 Metal Gear 個鬼要接翻落去噶嘛？尤其是你而家 MGS 五個劇情改到，哇！你點樣兜翻落去啊？即係有啲人玩家玩完之後，我睇啲劇透啦，我未止，我因為我本身未買機未玩啦，而家等佢減，我而家等佢減咗價再買機先再玩啦。咁我睇完啲劇透，跟住坐喺邊度就，哇！你真係好難兜翻去 MGS 嘅喎。如果真係要成個劇本全部重新寫過，先接得將嗰、那個。估咗接翻鬼嘅喎，咁而家咪啱咯，咁人龍力極，咪重新將啲嘢接翻上去。咁 其實你諗得太複雜，我覺得就係話唔係接鬼。如果佢將咗出咗極啫咧，你要將原本人龍一嘅故事抹出去，其實佢咧，你當佢係人龍零之後就去人龍極就啱嘅啦。即係呢個先係修訂個世界觀咯。 仲有極二嘅啦，一定有，因為你咁樣你接咗嘅話，你第二 極二就留翻出完六先啦，即係攞嚟咧係俾你新一。正將嘅數字嘅 series 中間攞嚟咧，攝其用嘅呢啲係明顯㗎啦。嗱、嗯，講翻先，人龍零啦，咁人龍極啦，佢又話會加好多小遊戲，啲一定嘅，因為其實嗰時人龍一咧唔係好多小遊戲嘅啫嘛。 因為嗰時仲喺實驗性質嘅。 佢就話幾個重點就係咧，揾咗阿 Beast 嘅主音杜葉浩志提供咗兩首歌就做主題曲，即係其實咧呢、這個打咩咧？如果你有留意樂壇咧，知道 Beast 咧其實咧基本上都女 fans 為多，個個都中意阿杜葉浩志嘅。咁即係佢希望咧吸引女玩家。或者女觀眾去捧場啦，第一，第二就話最重點就係、是、咧，我得草就估咗，根本咧你俾錢買呢個就唔係買隻 game 嘅，而家係買人龍六 demo 送人龍極，所以佢先收到咁平4000多 yen。 咁你啱啊，因為佢始終佢都用翻舊 engine， 咩都係舊嘅，同埋你舊 game 就算你 remake， 你送嘅好難賣㗎， 好難賣啊！即係除非我啲老 fans 冇講啦，但係對於你新即係我呢啲人龍怪人龍招牌嘅話。咁每年出秋二即係每一 好少啫咧，有啲人咧又話咧，即係點解今次 Tokyo Game Show 冇揾啲 AV 女嚟？心諗第一件事，佢而家話九月公布，一月啊嘛嚇就出啦。咁趕，咁你正常用翻人龍五或者人龍零嗰個例子，佢係要做咗好即係好大搖大擺咁做宣傳啊，就同XSOD 嗰啲去搞。你諗下啦，佢又冇做任何 audition 又剩。邊有可能做一次啫？第一、第二就話呢只一隻係 remake， 賣咁嘅價錢，梗係唔會搞咁多嘢啦。即係冇必要去為。其實講真嗰句，即係嗰句咯，真係我想知究竟有幾多人為咗做啲 AV 女優就走去賣嘅？其實呢啲根本上係一啲宣傳嘅噱頭啫嘛。咁就講埋就係話佢話送 demo， 但係幾講清楚先。個 demo 一定就唔係擠喺只 game 度啦，一定係 download 啦。但係佢冇講過究竟係咪喺一月出 game 嗰陣俾你 download 啊？因為咧。以前有啲例子，舉個例子就話用翻 Capcom 位置啦，Dragon Stormer 佢係送呢個《巴洛六 demo》嘅，但問題咧，佢《巴洛六 demo》就唔係跟 game 嗰陣有，嗰隻 game 咧佢已經係四五月出，但係咧佢個 demo 去到九月先有，所以啲人有時咧買翻嚟之後，我玩完隻 game 賣咗，發覺原來到九月之後咧係真係要經過隻碟先可以 access 到嗰個 download 嘅，咁咪就死啦，啲人就要揾翻嚟。 買嘢咯。 咁我覺得咧，你而家一月去到講到明係出年秋天，我當你秋天。就唔會嘅，應該係十一月到嘅，因為你仲要預出年 Tokyo Game Show 去再宣傳啊嘛。會唔會一月俾個十一月嘅 game 嘅 demo 你？冇可能，因為佢而家人龍錄任何一張畫面、任何一個片都冇俾我哋睇噶嘛。所以咧，我會覺得佢都係會俾個 delay 嘅 demo 你，即點咧？可能係你佢可能啊，佢只 game 度會有個曲，或者可能直頭係俾你直接唔需要曲咁 download， 但係咧要一定要隻碟去 activate。就可能話要舉個例，去到八九月度要經嘅碟先至可以係用你嘅 PSN 都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即係我覺得係咁。冇有冇可能十一月嘅 game 一月就俾個 冇可能，不如講先啦。 因為你最大關鍵係而家乜都冇得睇睇，我就唔好信咗都未睇咯。 其實都唔需要咁急 demo 通常你話早三個月左右俾差唔多噶啦。你太早嘅話咧，玩完又唔鬼記得曬噶啦。 係啊。 即係你即係 做唔到宣傳效果咯。 通常你係三四個月到玩完之後，大家有記憶你先出啊嘛。你講如果你一月玩完死啦，大半年撞鬼記得咩？你估真係隻得 MGS 啊？ 即係如果你而家睇一睇翻，上係人龍極嗰條片都係好少嘢，唔係好多啦。即係我最記得最尾阿錦山同埋阿唐生話打交喺度互抽咁樣啦。 經典一場。 咁我諗佢而家九月尾 我想真的實際上這個 game 就不會有 demo， 應該就會直接出，因為訪問都說了他這今次人龍記就沒有 PS Vita 的連即是連攜的，心想這些這樣的 game 版明明是掠錢的，怎會搞那麼多東西、啊、 而且那些其實連攜沒什麼意思， 不是的，人龍的連攜很有用，因為呢全隻 game 全隻 game 都要錢，你不去屈錢的話你根本做什麼都做不到嘛。 唉， 所以我相信你說就算要連攜呢都應該是人龍6的事，不是現在，不過這些後話啦。咁我又讲主题讲人龙六啦，就系人龙六就讲咗个 logo， 同埋讲咗一个大物嚟，就乜嘢都冇讲噶啦。但系个大物嘅，即系开头咧，话讲开头讲话诶，最初我见到网站话宣布人龙六，我冇感觉，心谂出完人龙零，出人龙六，好正常嘅事系咪先？但系讲咗大物啦，即刻哇醒神晒，令我觉得跟住系今年 TGS 最大嘅新闻，你知唔知系咩啊？ 不夜舞咯， 今一个不夜舞已经将成个人龙。零一二三四五，維新咩嗰個仲有個集叫咩啊？現參所有卡士加埋嘅份量都唔及一個不夜舞嘅，我自己覺得。 又未，我未係好大嘅，我未因為冇咁誇張啦，但係真係好，佢真係揾大卡士應該不外為餘力嘅，同埋最緊要就係、是、不講到不夜大佬講黑幫二片，你冇可能唔提不夜舞噶嘛？即係黑本。黑都系同黑帮，即系黑帮电影啊，即系唔系黑帮啊？黑帮电影有关嘅，有关嘅明星，一个就去，一个嚟咗世高仓健，另一个不夜舞啦。 你 谂 下 个世界级冇用 啦， 你入 世界级攞个国际电影节嘅奖项，不过当然二导演身份啦，拍过嘅嗰啲黑帮片真系又系日本同埋外国都出名嘅。咁唔好话好多年前，其实最近都拍过两集《全员恶人》，即系话叫仲系新鲜感犹在。不过跟睇翻啲杂志访问咧，讲咗两样嘢嘅。甚至话净系揾一笔嘢冇，话系一个重要角色，但系咩角色唔讲，所以可以难听啲讲句，可能翻兜。如果笔嘢冇做警察都唔出奇噶，系咪先？所以咧，究竟佢系扮忠定系扮奸，定系扮一个卖鱼佬咧？我哋系唔会知 道。呢样嘢佢唔咁早讲嘅。 同埋第二样嘢，究竟系咪真系继续同新一马做主角咧？因为我成日有感觉就系、是，你去到一个四五十岁嘅阿叔，仲要揾佢擔戲，因為其實講真的，你睇翻個劇情發展咧，佢已經要去交替咗，即係嗰個係咪東城會已經交替咗新嘅領導班子啦。其實再講落去咧，其實好老化。我覺得佢要揾即係好似 MGS 2咁揾個新嘅主角嚟同佢即係叫做咩雙主角，其實唔出奇。不過當然 咪雙咗好耐㗎啦。其實第三集係由人龍三開始就一直其實佢就因為佢加薪，唔係人龍三仲係叫做卡隆嘅。人龍四開始咧就已經係多主角㗎啦。 但 係佢知道一個 受歡迎啊嘛。 唔係佢知道就係一個絕殘。有問題就冇咁，未必有咁多人，邊有咁多真到興貴啫？真到興貴人龍零就撐得起啫。但係一般嚟講，咪四個主角。 但係你要以一個故事嚟講，啲真島同埋阿童生喺個。遊戲世界面真係太老咯喎！ 但係乜咁有一樣嘢喺極度世界裏面五十零歲好後生㗎咋？你諗下， 因為佢已經上到去，即係做咗叫做話事人啊嘛。 唔係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極度世界裏面四五十歲其實真係唔算老㗎，因為講真就係卅入喺日本呢個社會裏面，你即係你估 GT 咩？ 但係你通常咧，你用香港古惑仔電影為例咧，未上位之前係最好睇嘅，上咗位就唔好睇，因為變咗。佢都身光頸靚，仲有咩玩啫？ 不過佢嘅情況就係咁唔同嘅，因為佢本身其實就預期話佢做豬，不如用佢試點，佢係用佢試點睇成個故仔。所以佢因為依樣嘢就好睇就係、是、之前佢四個主角，以為話四個主角，不如由五個四個人唔同試點同一個試點，咁又咁咧就好玩好多，因為佢唔係只係講描寫一個主角成長或者咩，而係就係以佢嘅角度係去揾呢件事身上，咁就好睇啦。呢樣嘢係幾聰明嘅，又同就係、是、避免咗就係咩我就係，如果你話主角有成長或者主角經歷嘅話，你要經歷咁多嘅經歷啊！但係你問題就係好似你話，佢每次都係以一件事件，由每個人角度有切入呢件事件裏面，咁你就好睇啦。就係、是、依個人睇嗰樣嘢唔同，嗰個人又睇嗰樣嘢唔同。 唔係，所以我咪話我唔會覺得都係好要好似以前咁由阿童生由頭擔當，因為 唔會 嘅，即係太老啦。因為實真係， 反正畢野武其實一個主角嚟嘅，唔出奇㗎。 唔出奇㗎， 仲要警察查呢個案啊咩？ 但係我覺得調翻轉，如果揾佢做主角，我驚世界俾唔起錢喎。 咁其實依唔係咁。我覺得依樣唔係，反而係配音。 我覺得佢揾佢做咗個緊要角色，但係咧你要去孭好多戲，我覺得就唔會，因為你知通常啲咁嘅大卡司，佢未必肯同你，哇同你講講真，你知錄音好嘥時間㗎啦。 嗱依樣嘢就難講啲，因為畢野武就我所知，佢唔係嗰即係佢唔係話嗰啲會擺爛派人嚟嘅，我所知道，因為 佢情中人咯， 情中人 嚟㗎， 佢中意嘅 覺得。 乜都得嘅。 佢中意拍台， 系最最经典咯。佢最恶，佢一个经典笑话就系、是。去惡搞扮拍扮拍 A 拍 AV 片，即係揾條女仔去拍 AV， 跟住咧啲傳媒，因為佢本身喺日本，其實另一個更有名身份就係鞋星嚟嘅，佢之後有個節目係搞笑嘅，咁咧佢拍一個搞笑節目，搞笑節目就係扮 AV 導演拍鹹片，跟住咧啲外國傳媒唔知道，跟住全報曬新聞就話不要真係拍 AV 片，跟住笑碌咗喺度，好聖熱，同埋最經典一個笑料，有一個笑料嚟嘅就係、是。因為某本雜誌爆佢同啲女， 我知佢揾人上訴場啊嘛， 佢唔係揾人，佢已經上訴場啦。 佢自己揾佢自己間公司啲人上訴場，一邊拉咗我。係 啊，有笑料嘅，佢性情中人嚟㗎，即係如果你氹得佢開心嘅話咧，佢心佢中意嘅話，佢真係乜都行嘅。睇有冇睇有咁樣睇。 所以咪話而家講太多都冇用，即係留意，即係其實講真，我絕對覺得要等到出年 TGS 之前先有多啲料，我覺得絕對唔出奇，因為誒講真嗰句出咗都玩㗎啦，使乜諗咁多嘢啫？嗱，你講翻先。Sony 亞洲咧就好，因為上次人龍零咁成功啦，佢就都幾好落力，佢哋中文化都不遺餘力啦。咁人龍極咧就講咗明噶啦，同步中文版，所以話咧你哋就唔需要擔心咩語言障礙，想玩可以直接喺同日買呢個中文版啦。但人龍六都會有中文版，但係冇講係咪同步。咁我用經驗估計，我諗都可能好似人龍零咁遲一兩個月咯。 因為我咁呢個任務我。對我嚟講，其實都係我都係我飲翻中文版就快㗎啦。 咁問題咁市場主流上多數都係一係傾向想玩中文，即係點講咧？多啲人接多個遊戲，對於個遊戲嘅品牌都好事嚟嘅。 係嗱，咁講完人龍啦，講下另一個，其實我認為係今次呢一次最主要嘅賣點就係個 VR Sony VR， 全名乜嘢唔好記得啦。 Project VR 而家叫唔係 PlayStation VR。 是戴個眼鏡的眼鏡看個現實有 種是叫幾樣東西呢首先就是要那個眼罩啦跟住你就要有那個 PlayStation 的 camera 因為呢個 PlayStation camera 是 detect 到你個眼罩前面那個光那個控即其實呢有些像去 detect 你手掣上面那個光的位置其實辨認位置一定要有的即是個 camera 要有同埋部機咯三樣東西但是呢我那時測試那個 standard 呢你不要想著很近就玩到因為呢它那個因為你的人會轉嘛，同埋你薄線咧，仲有加埋嗰、那個cam 嗰個 detect 咧，你冇翻米零兩米，一定係會 sense 唔到咯。即係其實你話如果你諗住想將個機擺喺電腦台頭玩係唔得嘅，呢樣嘢唔需要。 唔知唔使我啦，我因為我喺我電腦玩嘅，啲人唔使諗啦。 咁個技術係高嘅，但係其實坦白講呢啲咁嘢，好多間公司都有出。咁問題就睇下對應嘅軟件咯。咁暫時。比較出名的對應軟件就是無雙七有個新的 MO 還有Namco 那邊出了一個Summer Lesson 那些啦但是我會覺得你知道所有的硬件呢其實是不重要因為技術一向都有差在便宜和貴而已 支援啦 最重要就是個遊戲我覺得現在講得太早即是等它差不多出的時候實際上會講了什麼 launch 的 title 先再下定論 因為根據過往這幾年的歷史呢通常這類所謂 VR 啊看這些東西基本上除了V 是真的叫成功過之後有都是 扭搞清楚體感和 VR 是完全 不同的方式問題重點就是問題就是他不同 concept 但失敗理由都是一樣就是沒有支援 說真的 沒有廠支援你浪費氣 我自己親身試過Project VR 即之前叫 Sony PlayStation VR 即 Project Office 呢我試過兩個 title 裡面那個 demo 覺得那個技術真的很高就真的視乎究竟廠究竟是不是肯做和做不做到那個效果即要做就真的可以很吸引但是會那嚿嘢唔輕咯，坦白講，即係個頭嘅又冇呢個 Watch Boy 咁重嘅，但係你唔好諗住好似就咁戴個眼鏡咁簡單咯。 我因為咁，我試下咁樣 Sony 出過類似嗰啲 VR 嘅，即係戴頭上嘅嘅。 唔係 Sony 嗰啲唔係 VR， 所啲叫做 HMD 啫 ，HMD 同 VR 唔同嘅，即係 VR 直頭係你伸隻手出嚟咧，你喺個嗰個 cam 入邊，即係喺個 vision 入邊咧，係見到你的手嗰啲咁樣咯，即係。是高科技的不過就真的要軟件配合 因為這件事其實這麼多年來所有這類東西我應該就統稱就所謂叫做什麼第三硬件外掛硬件系統就是你除非內建你逼廠商用不是廠商是絕對不會用的這個是歷史告訴我的事實 未發生的事我不評論我覺得是但希望它成功不過要一樣提醒大家先暫時 up to now 都講過、我不知道有沒有再更新話呢嚿嘢嘅暫時要預$300美金到啦，咁你諗下，如果要預成$2,000+，究竟有邊個會買啦？咁我希望佢可以第時蝕賣又好，點都好，將佢下調啲，因為講真，$300一件外置硬件其實唔平，呢個真心話嚟嘅，我唔會評論佢究竟好唔好玩，因為其實真係好玩，但你要我俾$300咧，我有啲卻步。 如果佢可以當埋mon用，即係打眼鏡當得咧，我會考慮，唔得就冇啦，唔得就唔使諗啦。 你唔好叫我買咁嘅嘢。 你玩花噶當幫用， 咪咯，咁唔啊，咁唔使諗啊。依、這個依依依樣嘢就已經唔合乎所謂嘅，因為真係太貴。依個就係你冇，我講就係貴就已經抗抗拒 啦。佢貴唔係佢賺你錢，因為呢樣嘢個製作成本真 係 貴㗎。 問題就係你玩家係唔會理你賺唔賺錢，因為蝕壞佢認為貴 嗰錢。所以咪話最終可能調翻轉頭講，因為咁講啦，我睇外國啲傳媒其實係舊年嘅開始已經講緊㗎啦。遊戲機嘅 technology 講咩咧？講 Blu-ray 啦，講呢、這個Virtual Reality 啦，講 HD 啦，4K 啦，講到冇嘢好講噶啦。咁、你而家即係其實舊年開始Oculus Rift 出咧，就舊年即係 Tokyo Game Show 有得展嗰陣咧，全部一口勁都話VR 係未來乜乜乜。其實一變咗就係話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Xbox 嗰邊咧，即係 Microsoft 嗰邊咧已經講咗 ，Microsoft 係會全力同呢個 Oculus Rift 咧就合作咗，會搞支援，即係包括咗 Xbox One 嘅 game 或者係 Windows 嘅 game 啦。咁你人哋對家咁做，你 Sony 焗住都要做類似嘅嘢嚟，即係其實有啲似咩咧？任天堂嘅 Wii 拍喺今日出咗，你變咗 Sony 又要出呢、這個 Move， Microsoft 又要出 Kinect 咁樣，即係個重點唔係嗰樣嘢吸唔吸引人，點係話人有你就自然要有，因為咧即使呢樣嘢已經失敗到我唔做，而人哋真係成功咗咧，咁你大鑊啦，你後追好難追，最多問題就係、你出乜我出乜。起碼唔使蝕咗頭張先， 同埋反正仲埋張就係要衰大一齊衰咯。 因為睇到而家睇外國嘅報道，佢哋都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個未來。即係坦白講，係咪真係一個必需品啊？即係大 hit， 我唔敢講，但係做咗先冇話啫。即係起碼你可以嫌佢貴，但係起碼有呢件咁嘅嘢喺度，你冇得插佢。即係有時你好難怪啲廠商，因為係你對我都頭先咪口都講過啦。對於財經佬嚟講，嗰樣嘢好唔好玩係唔重要嘅，最重要就係賣唔賣到，有冇呢樣嘢，因為。你調翻轉頭，可能你賣得唔好，可能係一啲配合上嘅嘢，但你冇呢樣嘢咧，就已係冇得講噶嘛。即係你唔會話哦，調翻轉你有睇緊冇睇緊，人哋睇緊賣咗，咁你就死啦。即係你俾人張老君咯。 嗯，即係純粹有我依樣要講法就係叫人有我有，即係連埋戰隊咁樣，你一定有啲嘢俾人睇嘅。你 做得好唔好係第二回，第二係第二步啦。 同埋有一樣就係作為投資嚟講就係、是。係依咁嘅大公司，一年有咁多錢去投資，你咪當有個出現嘢俾股東、俾投資者見下就嗱，我都有啲咁嘅嘢㗎。 但 係 而家咪去到咪點樣 轉啫嘛？ 任天堂就冇呢樣嘢啦。 咁呢嗱，任天堂嗰 part 啊，下一 part 先講啦。 好啦，咁我哋不如推 game show， 你仲有咩想補充？ 仲有啊？ 我冇啦。嗱，我唔係好明點解好多人唔係好多嘢睇，但係我覺得完全冇乜嘢睇。 嗱，我頭先都講過啦，手機 game 咁啲 app game 好老實嘅。如果我去，我都會攞啲曲啊、虛寶啊、限定嗰啲嘢。即係我之前都去入我做節目都講過啦。我日本點解我特登 love 咧電影版點解去日本睇啫？日本有嘢送啊嘛。咁去 GS 大家去為咗玩完機，玩完機有嘢送，即係 Mountain 嗰啲玩完機有嘢送。係啦 ，Persona 五遊戲最高冇聲優陣啦。復生人做男主角， 關我咩事啫？我玩女神系列都唔係為咗聲優嘅。當然有好多聲優控，有中意聲優嗰啲，但我覺得以作為個 game 本身，去到而家呢一刻講嘅嘢，都係覺得好少。我覺得真係喎，我出咗先算咯，冇特別感覺。 我聲優控嚟啊嘛，咁 Persona 五啦，跟住DQ 標樓好似都唔出新嘅。 DQ 標樓之前公布過，今次即係啲續報同埋公布咗發售，出年一月度咁上下啦，同埋有咩嘛，有中文版咯。 跟住做咩咧 ？Square Enix 好似都係 FF 嗰啲咁嘅嘢啦，又係老鳳油雞老尾嗰啲啦。 好多嘢之前已經喺E3 嗰陣已經披露咗。 啊，係啦，就要記得講啦。係，我覺得係今次 TS 最大新聞 ，PS4 減價， 減5000 yen嘛。 係啦，香港減咗未啊？香港而家 十月頭， 其 實同日本差唔多時間。 因為香港而家嘅新機價佢新即係1200機啦。P.S. 1200機， 唔係一千二百，就而家係做緊2800嘅，我見到出面係行貨2800嘅，係啊， 唔係3300幾咩？ 係妖，官價計佢係貴啊嘛，但係出面行價我自己即係我上網查一查行價2800到，咁佢減500蚊嘅話即係2300喎。 咩減邊個減500？5000 yen咋？ 5000 yen350即係2500到咯，即係同即係變咗舊機價錢，即係。而家我所知啊，即係我自己走去網上掘一掘啲價位啦。新機咧就做緊2800，舊機就2500。咁如果減貴咗舊機，咁咧就即係變新機就2500。咁舊機我唔知點算啦。舊嘅批機 冇得講噶啦。咁講真，即係睇你諗住想要散熱好啲，耗電量低啲啊，定係諗住想信舊機嘅 pass 咯？即係自己諗咯啲嘢。 咁我要散熱好啲啊，反正我都係反正我唔玩好耐。 因為舊機係會有呢個彈碟問題比較多。 同埋佢用嗰啲係屬於嗰啲觸感掣啊嘛，容易壞啊嘛，啲核能炸型。適應物咩錢物理啲人信物理就係多啲，一撳佢得，但係冇話啦。我 PS 三嗰個觸感掣都成日壞壞地啦。 好啦，其實今次 TGS 我就覺得要講嘅嘢真係冇 啦。係咯，場地開好大，但實際上。 你唔方便咯，佢因為可以開足十一個殼，將買物嗰樣嘢咧搬咗去九至十一咯。 哇，撲好麻煩。 以前咧佢都係一至八搞掂曬嘅話咧，即係你遊走得三個出，即係成個場方便啲。你而家就話一定要離開個場，再隔離嗰個管度咧，其實係煩咯。 煩㗎，以前我通常不係買嘢就一號，因為佢以前咧就塞喺一號管個外圍嘅，即係邊邊位唔係外邊邊位啦。咁買嘢容易啊嘛，我一號管而家 唔係一號管七八號管， 唔係一號管，我嗰年一號管嘅。 正常嚟講，一至三、四至六係兩個大殼，七八號管就係有個 event 殼同埋賣嘢同埋有啊冇 event 殼賣嘢同埋小朋友。 小朋友咁佢我記得我嗰年最後一次去好似唔係我之前有一年係去好似一號管嘅，擺咗喺一號管邊位嘅。跟住最後一次即係上一次去咧，就已經係將佢訂咗九至十一啦，即係兒童館啊！我記得前年。就因為我呢前年就係佢將兒童館訂咗去 兒童館係九至十一，但係賣嘢不嬲都係七同八嘅。今年就將賣嘢訂埋去十一。 開咁超大把鬼咩？同埋依幾年嚟佢所有好多展區，即係經過我實際上睇過就係、是，屌好多灌水嘅。 其實今年點解要走去咧？因為你都知 Xbox One 喺日本真係唔掂啦。補充翻先，頭先咪話PS 科減價嘅，咁啱啱錄音之前呢一刻嘅尋日咧，呢、這個Microsoft 都宣布咗啦 ，Xbox One 係本都係減5000英啦，後話啦。咁其實因為好事前已經好早已經知道咧 ，Microsoft 就冇擺到今年 TGS， 點解？正常都唔擺啦，你又冇 game， 又冇乜特別嘅 title， 去到即係到時咩叫雙人見絕就大家一眼一目了然。咁不如我自己搞個活動好過啦，係咪先？即係其實等於任天堂點解呢幾年唔去 TGS 一樣啫嘛？ 唔係唔係，依幾年係依幾十幾年都唔係，好耐佢冇落好耐。我喺我哋 講錯咗， 任天堂 唔係任天堂講錯咗，呢兩年冇喺呢個E3 搞呢、這個嗰啲 press con 一樣嘅意思，佢唔想同你正面衝突。 任天堂喺我都唔買 TGS 嘅，所以 Microsoft 係以前一直都擺大問題，就 唔係啊，唔係淨話，唔係先幾年都仲有擺，有一年。是未有 Xbox One 的料 ,360 美星那年都没摆到的，即其实应该近年有两次没摆 了。嗯，那他其实大家心知，大家心知肚明啦。 还有你 Konami， 你有没有 我们不说，即是你踢爆他啦。 Konami 又已经出了这个 Metal Gear， 那你问题又有什么说 是顺便下次先讲这个业界花生 料。好， 最后回来再讲业界花生料。